外国人士热烈称颂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的纪念日之际，埃及民族进步统一集团党主席委内瑞拉统一左翼党政治秘书局总调停人、瑞士竹地思想研究小组负责人、俄罗斯西伯利亚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经理、非洲地区竹地思想研究委员会理事长和巴基斯坦竹地研究会会长分别发来贺电和贺信，并强调由于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所以朝鲜鸟能够坚持把全社会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作为朝鲜劳动党的最高纲领，圆满实现领袖永生事业，永远继承先辈领袖革命历史的新时代揭开了。